波兰朝鲜研究国际友谊倡议、意大利朝鲜友好团结协会和朝鲜友好协会意大利支部近日分别发表声明和联合声明，表示祝贺朝鲜成功进行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